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17集。想到这儿，大祭司的脸上不由泛出阴险的目光，原来是他命人偷走了毒鸡的毒药，又趁人不备时下毒害死了雪狼，目的就是要嫁祸给毒鸡，好让教主杀了他。可惜教主并没有杀了他，不过能看着自己的猎物精疲力尽地慢慢死去，比一刀结果了他更痛快。有能力的人是不会这么轻易让自己的猎物死去的。毒鸡这些年来风头早已盖过他这个狼月教的大祭司，这笔仇恨他会慢慢的向他讨回来的。大祭司下了追杀令，毒鸡的性命攸关。慕容雪明大祭司为雪狼做了法事，然后举行了葬礼，他亲手为雪狼堆上黄土，然后一个人留下立在他的墓前发呆。雪狼对他来说宛如至亲，如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他心中自然不甘。不过是不是毒鸡做的尚待查明，但雪狼是中了毒鸡的血誓而死却是事实。他用手抚摸着雪狼的墓碑，然后叹气着，你保护了我这么多年，我最终却不能保护你。握紧的拳头也发出了咯咯的响声。你为什么没有杀毒鸡？叶金黄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的身后。滚！他被吓了一跳，不过还是冷冷地立在他身后，然后淡淡地说，你害怕被人看见你的软弱？慕容雪回过头来，突然用手掐住他的脖子，恶狠狠地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不信，你连杀死雪狼的凶手都不杀，怎么会杀我？你在激怒我，如果你哭不出来，被人激怒也是一种宣泄，留在心底的伤总要找个方式宣泄，否则就会像没有出口的脓在身体里慢慢恶化。哼，你以为我心里很伤痛吗？别太自以为是了，我可以轻易地杀死你。他收紧了掐住他脖子的手。叶金红伸手握住他冰冷的手，然后慢慢地说，教主大人，你要真想杀我，我此刻已经没用了。这个女人似乎轻易就能看透他此刻的心绪，他讨厌就这样轻易被人看穿，这让他觉得毫无安全感。是因为雪狼的死令自己变得脆弱起来吗？他放开了掐在他脖子上的手，然后淡淡地说， 你来干什么？ 我只是想帮你。 想帮我？慕容雪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心里暗想，撒谎，你明明是想来杀我，是在等我变得脆弱的时候出手吗？叶景红凝视着他充满怀疑的眼神，然后笑着说， 你害怕我？ 笑话，我慕容雪会害怕一个女人？ 女人？ 叶景红突然惊慌地退后一步，然后看着他，他居然知道自己是女人。慕容雪到底还知道多少关于自己的事情？他不由得开始有些惊慌。他得意地笑了笑，似乎总喜欢高高在上的看别人惊恐。此刻他突然又找回了做人的乐趣，然后暧昧地把目光凑近他的脸，说道，女人是没有喉结的。说完轻轻地用手抚摸着他泛红的脖子，然后温柔地说，你没有喉结。 我 不知从哪儿来的羞涩，一股羞红马上爬上了他的脸颊，他连忙用手捂住脸颊，只觉一阵手疼，心乱如麻，内心不由有些羞愧，刚才只顾担心自己无双公主左护法的身份被暴露，却忽略了男女之间的细微差别。原来他是触摸到了自己喉头没有喉结，所以才识破自己女人的身份。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何要掩饰身份来狼月教？ 每个狼月教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苦衷，我不需要理由。再说你是男人或者女人，对我有什么分别？好狂妄的男人，他半咬着朱唇淡淡地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毒姬，他杀了对你那么重要的雪狼。 慕容雪看着雪狼的墓碑淡淡地说，你知道毒姬为什么叫毒姬吗？他摇摇头，在很多年前中原有个曼妙的花魁女，因为误入红尘被人拐卖给了一个炼药师，这个炼药师专炼天下奇特的剧毒，然后用来贩卖给武林人士。他看中了花魁女的姿色，便想将她占为己有，可是这个女人却不愿意屈从于他，炼药师一怒之下借用她来炼药，他要把她炼成天底下最毒的毒药，让她不能接近任何男子，因为妒忌也因为爱。后来有一次这个女人居然主动引诱他，炼药师最终经受不住他的诱惑，就在和他接吻之际，他死死咬住他的嘴，把身体里的毒血融进了他的伤口上，最后炼药师毒发身亡而死，他死于他的毒药当中，后来他就成为了毒姬，世上最毒的毒药。 原来毒姬的身世这么可怜，难怪他杀人如麻，原来曾经经历过这样可怕的遭遇，所以你不杀他是因为他可怜。 哼，现在的毒姬已经不需要人来同情和可怜。 那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始终猜不透他的心底想着什么，倘若是别人，他或许早就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可是因为他是毒姬。他没再问，他知道这个男人杀一个人或者不杀一个人都是不需要向别人交代的，这种天生的优越感令他可以无视别人的存在。见他不说话，他看着他说，你可以为雪狼吹一曲吗？他点点头，然后拿出笛子默默地吹了起来。突如其来的变故 加上刚才听到的故事，让他觉得心底有些模糊起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看来他们都是有相同的身世，被卷入江湖这场是非，都是那么的身不由己。浮云宫收到消息，毒计已经被逐出朗月，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大好的消息。一来，他们可以找到毒计，拿出解药救元芳；二来，朗月就在这个时候起了内讧，对他们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庄上剑连忙派出秦珂和童冠飞等人下山寻找毒鸡的下落。此刻秦珂和童冠飞正在下山的路上，他们快马加鞭，一路在讨论着。金红传来消息，毒鸡已经离开狼月角，而且狼月角也派出大批人马在追杀他，我们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毒鸡。请师兄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毒鸡，三师弟一定会没事的。他二人边说边骑马扬长而去。福山躲在草丛中的毒鸡见他二人扬长而去，狡诈的一笑，哼，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会去浮云宫。秦童二人才下山不久，一行铁骑部队就缓缓上了浮云宫。坐在轿中的女孩掀开了白色的帷幔，嘟囔着嘴，一脸不满地对那名坐在铁骑上的英俊男子喊：哥哥，还要走多久才到浮云宫啊？男子一张英俊的脸勒住缰绳，放慢了马的脚步，微微一笑说：谁让你非要跟我来？哥哥坏死了，人家不是想来帮你物色未来的嫂嫂吗？何用物色，浮云宫的女儿自然不会差到哪儿去。哼，想要做我们夏侯家的媳妇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一定要帮你仔细挑选才行。你这个傻丫头，其实挑不挑又有什么分别呢？爹他的意思就是要笼络浮云宫，所以这次不管那梦蝶小姐是丑是美，我都会娶她的。咦，那你干嘛不和爹好好商量，可以另娶个天仙般的嫂嫂吗？云香才不要一个丑嫂嫂呢。男子无奈地摇摇头，这个妹妹从小就被家人给宠坏了，他不知道要如何跟她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要去装梦蝶不可。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夏侯家在江湖中的地位虽然日渐强盛，倘若能得到浮云宫的帮助直趋中原，将会如虎添翼。夏侯云翔似乎比哥哥还要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那个未来的嫂嫂庄梦蝶，倘若她真是个丑女人那该怎么办？天哪，他可不能接受他那玉树临风的哥哥娶一个丑女人为妻，无论如何这桩婚姻他都一定会帮他做主的。想到这儿，突然有些迷迷糊糊的想睡起来，一路颠簸加上舟车劳顿，不由得感觉有些困乏起来。他打着哈欠对哥哥说： 啊，哥哥，我先小睡一会儿，等到浮云宫就叫醒我哟。 夏侯云烈点点头，用手摸了摸妹妹顽皮的小脸蛋儿。这边浮云宫公主庄上剑听闻夏侯家突然造访，不知所谓何事，正在踌躇之中，便已经听探子来报说夏侯队伍已经向山头赶来。夏侯家突然派人来访，必定有事。庄上剑抚摸着胡须，眯眼沉思着，也没听闻夏侯家突然派人来访，不免有些担心。此刻秦珂、童冠飞二人又恰巧出去，而三弟子元芳如今中毒不起，倘若夏侯家此次前来是对浮云宫不利， 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也顾不得身体不便，匆忙赶来询问：“ 公主，听闻夏侯家派人来访。” 庄上见陈宁的点点头， 不知他们所来何事， 也没又问。庄上见似乎也感觉到叶梅心中的疑虑，然后安抚着说：“ 夏侯家虽然在南方一带有些影响，不过与山州却素来没有什么来往，不知道他们此次派人北上所为何事，切莫着急，带我去瞧瞧。” 叶梅点点头，尾随庄上见同去会客大厅。只见此刻夏侯家人已经在大厅内等候，为首之人是一个黑衣铁甲护身的高大男子，气宇不凡，炯黑的一张脸长得却是十分俊美。只见他一双剑眉入云，额前两鬓秀发如飞，颇有天神下凡的气势。此人双手抱拳向庄上见行礼：“ 晚辈夏侯云烈，奉家父之命前来拜会浮云公主。”“ 哈哈，夏侯贤侄不必多礼，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夏侯贤侄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大可不必多礼，开门见山与我直说便是。” 浮云公主果然爽快，不瞒前辈，小侄此次前来乃是为了梦蝶小姐。 哦， 其实小侄早就听闻浮云宫凌波仙子梦蝶小姐美若天仙，早已倾慕许久，可惜听闻公主有意将女儿许配个大弟子，所谓君子不夺人所好，小侄一直不敢把此事说与家父。如今家父告知浮云宫和无双宫两宫联姻，大弟子顷刻已经另娶他人，小侄才敢恳求家父允许前来向小姐求婚。 求婚两个字眼刚从夏侯云烈口中说出，庄上见的思维就已经跑得老远，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番盘算，对夏侯云烈此次前来的目的也了若指掌。叶梅心中却不由一惊，看着眼前这个不简单的夏侯云烈，不免有些担忧起来。此人所说不知是真是假，倘若浮云宫真与夏侯家联姻，这毕竟会对无双宫造成威胁。想到这，他不由疑虑地抬头望向庄上见，只听他哈哈大笑，然后走向夏侯云烈。庄上见靠近夏侯云烈的一瞬间已经打出一掌，掌风如电，疾驰之极是无人能敌的，距离之近是夏侯云烈再好的武功也难退的。只见他机警地侧身倒退，然后将他打来的掌力化为一股劲力打向身后的茶几上，茶几遇到掌力齐声声地被劈成两半，而夏侯云烈也因站不稳的先后退去几步。一直站在旁边不说话的夏侯云香突然跳出来，指着庄上前大叫：“ 喂，你这个浮云公主也太不知道待客之礼了，我哥哥千里迢迢来向你女儿求婚，你不愿意也不至于出手伤人吧？” 夏侯云烈连忙上前制止夏侯云香，然后抱拳行礼，对庄上见说：“ 家门年幼无知，不是有意冒犯公主的，只因他不知道公主刚才是有意试探小侄的功底，所以才会口出狂言，请公主见谅。”“ 哈哈，我打了你，换来夏侯千金的一句骂，又算得了什么？” 他边说着边用手拍了拍夏侯云烈的肩膀说：“ 真是英雄出少年，没想到夏侯兄的公子如此厉害，不仅武功好，为人更是一流，看来这大好男儿也不只有我神州有啊。” 夏侯云烈连忙单腿跪地行礼说：“ 多谢前辈夸奖， 一旁的夏侯云想被搞得一头雾水，真不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只见他摇摇头问， 哥哥，我真不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他打了你，映月表扬你，为什么你被他打了还谢谢他呀？ 庄上见看夏侯云香身上倒是有几分自己女儿的影子，同样的单纯天真，不由有了怜爱之心。只见他点点头对夏侯云香说， 夏侯小姐倒是天真烂漫，令人喜欢呢。看来夏侯兄有你们这两个宝贝，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夏侯云烈咧嘴一笑， 哈哈，其实贾府一直就很想过来拜访公主您的，只因江湖人口嘈杂，怕有人说夏侯家想刻意靠拢福云宫，意图不轨。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最后还是变了心，自己也很痛苦。而雪人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你在我面前表现得那样的无助，我连苦涩的手仿佛都显得残酷。你们的幸福好完整，我的幸福却被牺牲，伤我最深的人还在我面前说别太残忍。你们的爱情像星辰，我的爱情化作烟尘，我想我只能说成全你的不是我的残忍。 我的幸福却被牺牲，让我 无人的嘴，是非的口。说到这，不由让张尚健想起前次武林盟主大会上庄派诋毁他镇守山州不利，以不能铲除狼月教为名而删除了他获选的资格。一想到这，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公主一向都是武林的楷模，家父常说为人正直非福音公主莫属了，可惜那些江湖中的人听人讹言，居然曲解了福云宫，家父真是为您不值。于是在武林大会上一直都在力挺公主您。 听夏侯云烈这一番话，庄上就眯着眼睛沉思起来。在武林大会上，夏侯家的确有力挺过自己，当时只因气在头上，又听闻是无双功放出狠话来重伤自己，所以才忽略了夏侯家。他不由思考起来，夏侯家虽然远离山州，可是在南方的势力却独霸一方，他将来要统一江湖，非得和他们联合不可。虽然无双功为了澄清谣言之说，一早便将左护法叶金红许给浮云宫，但这也不能排除他们的嫌疑。想到这儿，他不由冷冷一笑，心中对无双功的仇恨又燃起了不少。叶梅见这夏侯云烈是何等的厉害，区区几句话就足以挑起两宫好不容易压制下来的恩怨，心中不由对此人有了芥蒂。再看庄上剑，一脸疑云分明，是在思考他的话中话，不由心中有些担忧起来。这夏侯家的人真是不简单呢，一个城府之身不由令人可怕，一个烂漫天真不禁令人担忧。庄上剑命人安顿好了夏侯家的一干人马，然后又设宴款待了夏侯家人。他是明显对夏侯云烈很有好感，在席间两人谈笑风生，宛如相见恨晚一般。庄上剑旗下弟子虽多，但有夏侯云烈这般谋算的人却少见，想想弟子太过仗义也不是什么好事。这江湖事可不是单凭一腔正义就能摆平的，他实在是缺一个像夏侯云烈这般会谋略能算计的人才，宛如遇到对手一般，有了些爱惜之意。请恕小侄冒昧，不知能不能与梦蝶小姐见上一面呢？酒席间，夏侯云烈突然道出这样一句话来：哥哥不是不在乎梦蝶小姐的长相吗？现在干嘛又急着要见梦蝶小姐呢？夏侯云想很是不懂，只是在一旁安安静静地跟着。庄上剑点点头，命也没前去带庄梦蝶出来会客。他在心中暗自猜想，这个夏侯云烈再能谋略也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贪恋美色是自古男儿最致命的弱点，自己的大弟子秦珂也不例外。所以如果夏侯云烈真的是为了美色而来，自己倒是可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让蝶儿拴住他，然后再把夏侯家为我所用。想到这儿，他反倒对夏侯云烈刚才冒昧的恳求表示满意起来，不由得意的看着他微微一笑。不久庄梦蝶就被请了出来，着一袭拖地华裳，云鬓端正的梳在脑后，戴着一款金黄色的蝴蝶头饰，一朵翠绿的绢花插在耳旁，真是打扮得妥帖，多一份则做作，少一份则怠慢。他见着夏侯云烈的时候只是浅浅一笑，那双动人的眼睛里掺惹了不少破碎的伤感，真是美人如烟，令人怜惜。夏侯云香忍不住用手肘捅了捅一旁的夏侯云烈，对哥哥说：哥哥，梦蝶小姐果然是个美人啊。夏侯云香一说，席上众人不由呵呵一笑，都很赞许地看向庄梦蝶。庄梦蝶并不知道父亲唤自己前来所谓何事，只是听得父亲吩咐有重要客人接见，命他早做打扮。果然叶梅就来叫他出去会客。只见那席间有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气宇不凡，长得极为英俊。他身边那个白衣女子生得端端庄庄的，一双眼睛机灵古怪地闪着， 小嘴如红色的樱桃，也不顾众人如何，就跑来拉住自己的手，上下打量着说： 木姐姐姐，你真是个大美人，原先在你面前都无地自容了。 哈哈哈，他这么一说又博得不少人的欢笑。只见庄上剑向他招了招手说： 蝶儿，这位是夏侯家的千金，而蝶身旁这位则是夏侯公子夏侯云烈，他是千里迢迢从南方赶来向你求亲的。 啊！ 庄梦蝶一听这话不由吓了一跳，神色有些紧张起来。 不过呢，蝶倒是要先征求你的意见，断不能贸贸然把你许配给人，你先过来见过夏侯公子，咱们不能失礼于人，求婚的事情再做商议。哈哈， 夏侯云烈连忙起身对庄梦蝶行礼说： 云烈冒昧了，一直听闻小姐美若天仙，如今一见果然是美貌至极啊。 云烈虽然文采疏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小姐的美丽，但对小姐无限的爱慕却早已涌上心头。云烈发誓，只要小姐愿意，云烈将来一定会对小姐疼爱有加，并且像公主一样终身只娶一个女人，除了小姐绝不再纳第二个妻妾。 这夏侯云烈此话是如此直接，不过却着着实实的说在了庄家妇女心坎上。这庄梦蝶之前丧母又遭青梅竹马的师兄背弃，早已脆弱不堪，伤透了心，如今最缺的便是有人疼爱和至始至终的专一。此刻无论是谁，只要能给他这两点的人，必定能深深打动他。再说那庄上剑对妻子更是没话说，如今有人想要效仿他对妻子的忠心，可见着实找到了被人敬仰的那份自豪感。 庄梦蝶从未见过说话像他那样直接的男子，早已吓得满脸通红，不敢多看他一眼，只对父亲说了一句： 爹，女儿还要去照看三师兄，不能多陪夏侯公子了。 好好， 庄上剑似乎闻到了一些喜悦的气氛，看得出来夏侯云烈对梦蝶很是倾心，居然如此鲁莽的在众人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样是最好的最好的。 见庄梦蝶离去后，夏侯云香连忙指着哥哥说： 哥哥，你吓着梦蝶姐姐了， 小侄失礼了。 夏侯云烈连忙向庄上剑道歉， 庄上剑哪会生他的气，只是颇为得意地笑着说： 哈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夏侯贤侄不必自责，等我回去过问女儿的心意，自会答复你的。 还请公主能帮小侄多美言几句才是。 放心放心。 此刻毒姬正趁人不备悄悄潜入了元芳的住所，他推了推躺在床上的元芳说： 快起来作死啊。 元芳听出来是毒姬的声音，连忙睁开眼睛看，进来的果然是毒姬。他本来是想破口大骂的，却见他一脸鲜血，不由吓了一跳，连忙问他： 你怎么了？怎么会受伤？ 这下你高兴了吧，为了救你我被狼月教赶出来了，如今正邪两派都在追杀我。 啊，怎么会这样呢？ 废话少说，你想办法让我暂时躲在这里一段时间，要是被人发现了我的行踪，小心你的性命。 元芳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见毒姬受伤了自然是不能不管的，他连忙替他找来止伤用的药粉，然后帮他涂在脸颊上。 小心别沾到我身上血，血里有毒。 毒姬叮嘱道。他点点头，蹑手蹑脚地帮他扶着药，却见那硬生生的五条抓痕留在他的脸颊上，不由心痛地问，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抓伤了你的脸？要知道脸可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是小师妹，她一定会去寻死的。 怎么，你是想让我去寻死吗？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那个下手的人太可恶了。 有比我更可恶的？我刚叫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骂我可恶？ 你之前伤害了我，现在又替我解毒，我都不知道你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哼，我本来就是坏人。 你是坏人，那为什么为了我被逐出狼月教？ 元芳不解地看着他问。他顿了顿，然后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半边脸已经被包扎好了。他叹息着说， 是教主打伤我的。 啊，为什么？难道他知道你悄悄替我解毒的事了？ 不是，是因为教主的神物雪狼突然被人毒死，而毒死雪狼的毒药只有我有，所以教中人怀疑是我下的毒。雪狼死的时候正是我救完你匆匆赶回去的时候，所以教主开始怀疑我，逼问我的去向。 那你可以告诉他你在我这儿。 我怎么可以告诉他？告诉他就证明我是真的背叛了狼月教。 这下真是我害死你了，不对，是你害死你自己了。如果当初你没有对我下毒，就不用费尽心思的跑来帮我解毒，又或者你没有跑来帮我解毒就没事了。 唉，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是我害了你。 哼，既然已经背下这个罪名，还不如索性把你救好得了。所以你现在必须保护我，倘若让浮云宫的人知道我在这里，一定会杀了我的。 元芳点点头，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知道你在这儿的。 你那两个傻师兄去找我了，说是替你找解药，看来你们师兄弟情谊还挺深的。 毒姬刚说到这儿，突然听见外面传来细碎的脚步声，连忙向元芳使了个眼色，然后滚到床底。元芳匆忙抱起包扎用的布条和药瓶，然后扔进被窝里，自己爬上床去，连忙盖好被子。这见庄梦蝶推门进来，庄梦蝶一路来都在思考之前大厅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也并未发现元芳屋内有任何异样。只见他失魂落魄的走到元芳身边，看着昏迷的元芳，淡淡的说， 三师兄，夏侯家派人向我提亲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说完看了看一动不动的元芳，又叹气着说， 如今秦师兄已经变心，他的心里只有叶金红一个人，而我什么都不是。 说到这儿，心里又有痛又有恨，正因为斩不断的私情而令人纠结，眼泪不由自主的又流了出来。 小师妹，我好像起身来安慰你，可是我不能啊。 元芳闭着眼睛在心底暗暗地嘀咕着， 梦蝶。 此刻叶梅也跟了进来，他看着流泪的庄梦蝶，不由更加担心起来。庄梦蝶那么单纯，怎么可能是夏侯云烈的对手？倘若他是真心对他的那还好，如果不是，梦蝶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说到底他不过是他爹手里的一颗棋子。庄尚健虽然口中说要梦蝶心甘情愿地答应，可梦蝶他根本就是不能自主的呀。 叶梅姐姐，我该怎么办？ 庄梦蝶抬头问他。他笑笑， 哼，傻丫头，这是件好事呀， 难道你不喜欢夏侯云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拼命地摇着头。 梦蝶，如果不喜欢，就去告诉公主，说你不愿意嫁给夏侯家。可是，秦师兄已经不要我了，我该何去何从呢？叶梅姐姐，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梦蝶，夏侯家虽然在南方一带很有实力，但一直以来都跟咱们山中没有什么来往，如今突然来提亲，恐怕有些蹊跷。不过公主她没提，我也就不敢多做猜测。只是婚姻大事，还望你三思为甚。 叶梅姐姐，我真是厌倦了江湖中的尔虞我诈，想平静的生活，我累了。 梦蝶，是我答应过我爹要帮他的，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他说让我嫁，我一定会嫁的，即使心里不愿意也会嫁给夏侯家的。 你当他是亲人，愿意为他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他会不会当你是亲人，为你好好考虑终身的幸福呢？为什么梦蝶你的终身幸福非要变成公主手中的一颗棋子呢？ 叶梅终于把憋屈在心头的话说了出来，裁决畅快许多。 庄梦蝶摇摇头，不，爹是疼爱我的，他不会把我当成棋子。 梦蝶，别傻了，他疼爱你会比疼爱他自己多吗？公主想要的远远比你这个女儿重要，不然无伤宫也不会联姻，叶惊鸿也不会变成另一颗棋子。 叶梅姐姐，我不会像她一样的，她是个贱女人，只配做棋子，我要找到我的真正幸福。 庄梦蝶生气地说完，提着裙角跑了出去。叶梅摇摇头，然后叹息地看着浑水不起的元芳，淡淡地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浮云宫怎么会变成这样？ 没有人知道将来的事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慕容雪的心情并不是太好，她每晚都要听叶惊鸿吹曲儿才能安心入睡，没有了雪狼在身边守护，她入睡的时候越来越不安稳，时常做同一个噩梦，梦见小时候的事情，记忆虽然已经被她抹去，但在梦里仍旧不肯放过他。叶金红用手轻轻抚摸过他冰冷的面颊，温柔地看着他。在这一刻，眼前的这个男人宛如早已熟悉了很多年一般，没有了平日里的犀利，只是像只受伤的动物焦躁不安地躺在床上。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肯放开。慕容雪，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杀你？想到这，他突然又想起了北冥秋红，眼前的这个男人像极了他，一样的冰冷无情。不过北冥秋红会利用身边的人来对付别人，他不会，他只有他自己，所以他必须强大，更无情。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我想算了吧，就这样的分手，我的心在痛，对你的爱太浓，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承诺，不再对你奢求什么，只想让你懂，转过身就不能回头，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 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还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你竟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无计许错，为何还如此脆弱？已经习惯有你，已经不能将你摆脱。 家门口，感觉冷飕飕。